目前飞行区工程、场内交通市政工程深入推进，航空公司基地、空管工程、口岸设施建设等正按计划实施。北京日报消息，望潭棚改项目是本市核心城区体量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，涉及住宅房屋产级5000多户，单位100多家。如今该棚户区改造终于正式开始了征收程序，补偿方案在16号新鲜出炉。方案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回迁，规划里安排了回迁房源以满足居民的诉求。作为一个二环路边的棚改项目，此次特别为居民提供了5142套回迁房房源，且所有回迁房全部是商品房，上市交易不受时间限制。按照计划，望潭棚改的回迁房至少4到5年时间才能交付使用，而位于大兴银海的外迁房源预计2018年底交付使用，大兴团河的外迁房源预计在2018年底到2019年6月间交付使用。在此期间，棚改居民租周转房每月最少补贴4000元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不值得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甜甜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一句褪色的圣诞卡。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3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

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《沧海一声笑》在91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是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，当然那一版不是刚刚听到的任贤齐的版本哦。任贤齐其实在他90年代的歌坛还是很火的，你看演出还有电影包括出唱片都非常的卖座，可是近几年也不怎么唱歌和演戏了，现在他是当起了导演，甚至呢还会当电影的出品人和监制了。继续听到的是周迅一首极富正能量的歌曲，也是微电影《雾来了》的一首主题曲《幸福的开关》。 在拥塞的路上追赶向前，谁管旁人的梦魇。 天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，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，分享点滴的好与甜， 周迅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，他的这个名字应该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。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《幸福的开关》，应该是延续了他在2014年演唱的公益电影《有一天》当中的那首主题曲，给小孩这个很温暖很动人的色彩，也是透过很简洁的旋律带给听众一份最为真挚感性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《新的距离》。 我忘记了是那个夏天，你轻靠着我飘散而过的落叶，为了誓言，让誓言延伸就像永远，迟钝如我也感觉到的边缘，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，那距离却越明显，持续的提醒我现实的界限，有离别，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，你言辞闪烁，原因当然不明显，试着看见，让时间倒转回到从前，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，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，那画面永远明确，就算是闭上眼也无

强生的钟响， 强生的钟响过了十二点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 No, no, no. 最后看你一眼，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，往事含泪，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，孤单单地跳到天亮。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麻麻烦烦，天天胡思乱想。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独一欺骗自己，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， 希望忘了你，别担心，我一定可以。我相信爱有一种。 这一位是许慧欣，孤单芭蕾，也是台湾的第一支芭蕾嘻哈舞曲，成功诠释出了现代灰姑娘梦幻加勇敢的精神。许慧欣在第一主打歌《孤单芭蕾》中呢，为了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不但首次尝试了声乐的唱法，充分展现出了她柔美中又带有中性率直的多面性格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《怎么了》。 因为想放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轰然回到你的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， 是收录在周华健《忘忧草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这张专辑呢也是李宗盛和周华健来共同来制作完成的。而在李宗盛以旁观者的细腻观察下呢，他又觉得周华健的唱片是越做越精致，反而会失去了音乐最直接的那种抒发情感的功能。那在录音的时候，他还把录得最完美的音轨完全拿掉，反而选择一些有瑕疵但是有生命力的声音，这也是让周华健明白了一个音乐人最重要的是传递的是动人的情感，而不是浮夸的技巧。继续来听到是梁静茹《爱久见人心》。 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，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，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，是等的。珍惜，所以才犹豫，忘了先把彼此抱紧。我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，需要谁准许？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。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

只想